齐眉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Oh! 亏你求人心把骨肉分离，你拍拍脸心问问自己， 再请听《秦香莲·琵琶词》。 最后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大唐》一段。 现已与我做了主，见强人气得我要碎呀根，呸，我早知今天用头碎骂一声你这无心无耻无情的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去宫中，你听去练去欺瞒朝廷。第二罪，自相荣华饿死父母，这不你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汉妻逼死，这不情无义浪费高薪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，您听到的是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